自私的巨人。巨人有一个大花园，春天鲜花盛开，夏天绿树成荫，秋天鲜果飘香，冬天白雪一片，孩子们总喜欢跑到这里玩耍。有一天，巨人回来了，看见孩子们在花园里玩耍，生气地说，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玩的，都给我出去。孩子们吓跑了。巨人在花园周围建起了一道高高的围墙，还挂起了一块禁止入内的告示牌。春天来了，墙外的世界到处开满了美丽的花朵，小鸟在枝头歌唱，可是巨人的花园却依然是冬天，天天雪花飞舞，北风呼呼地刮着，春天怎么来得这么迟呢？巨人望着窗外，叹着气说。一天早上，巨人从睡梦中醒来了，哩哩哩，一只黄鹂鸟动听的歌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，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窗户，春天终于来了，他高兴地大喊着，却发现原来围墙破了一个洞，一群调皮的小孩子悄悄地钻了进来，花园一下子变成了春天，绿油油的小草长出来了，红红的花儿也开了，鸟儿们全部都飞了过来。巨人这时才明白，没有孩子的地方就没有春天，他立刻推倒了围墙，笑着对孩子们说，现在这花园是你们的了。孩子们高兴地跑了过来，拥抱着可爱的巨人。巨人和孩子们在一起，他感到非常的幸福快乐。